Thank you.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纯净的寒光，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，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的波璃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，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，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把浓情的灵光洒遍山岗，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看那天下的人儿，哦，深情相望，哦，深情相望。 分别两样情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